编辑说明。静修解药报恩坛是黄念祖老居士非常重要的修行开示，这份开示让大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很好地认识净土法门的修行方法，认识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认识静修捷要，认识下莲居老居士，认识黄念祖老居士本人。然而要准确地整理这份开示并不容易，在念功开示的录影母带已不可复寻的情况下，目前从流通光碟和网络上找到的音档与视频的各种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删减，而诸位前辈大德根据音档而整理的文字资料，在和音档对照之下，则发现存在一定程度的错误，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非常感谢中华华藏净宗学会听教组的同修们，不辞辛劳地根据六种不同来源的音档整理出相当完整的文字稿，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为了尽可能准确地校对这份文字稿，有发心的北京同修将念功的静修捷要报恩坛从头至尾反复听了八九十遍，特别模糊之处甚至听了上百遍，以这样严谨的态度将这份文字稿做了必要的修订，为的是尽量还原念功的原意，让这份修订稿成为本书的底稿。编者希望本书成为一个足本善本，也就是尽可能保持它的完整性，尽可能将错误减到最少。因此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最大限度地尊重念功的原意，除极少数敏感话题之外，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念功的原话，尽量少做改动。诚如念功在静修捷要报恩坛一开始所说的，一个真实的修行有成就的人，他所写的东西，所讲出来的东西，不同于一般人呢。既然如此，我们怎敢为了书面文字的流畅而改动老人家所说的话呢？这是必须请读者诸君谅解的地方。我们以严谨的态度进行编辑，遇有口语表达显得意思不完整的地方，则依据文意增添字词在括弧里，以补足其意。遇到需要附带说明的地方，则在括弧里加上编者按字样加以说明。由此读者就可以理解括弧里的字都是编者所加的，括弧外的字才是念功的原话。念功解行俱深，特别静修捷要报恩坛是其晚年开示，可谓浓缩一生解行之精华，只言片语 都蕴含深意，为便利初级学人理解其意，针对关键词语或人物，编者查找资料，加注说明于当页页末，希望能使本书内容更加完备。念功讲解的过程中，用了许多语气词，这些语气词我们视语义的需要而保留了相当一部分。一般在编书的过程中会将语气词删除，以免显得太过口语化。本书则选择保留一些必要的语气词，原因是它们具有重要的意义，要重现念功的原意，就少不了这些语气词，否则不但意味改变了，有时甚至可能面貌全非。况且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北京话中语气词具有很大的功能作用，能把表述者所要强调的主次和隐含的重点全都轻松地显示出来。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离骚》当中的“西”字都去掉，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我们相信，多数的读者更希望看到念功完整的原话，以体会他要表达的意思，而不是去欣赏编者用字遣词的造诣。这是我们这么做的初衷。尽管这样，就使本书显得非常口语化，也在所不顾。毕竟，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本书的编辑尽管历尽波折，最终还是以如此的面貌呈现给读者，疏忽之处在所难免，敬祈十方大德仁者不吝批评指教，非常感恩。公元2015年2月，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敬致。